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每天呢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好书啊，在书里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精神滋养，有些事情我们只能通过书来了解，因为我们回不到过去，或者是我们就没有出生在那个年代。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本书，让我们把时光呢倒流到50-60年甚至是更久一点的时间以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老太太，他是1937年出生的，到了60岁的时候呢，他才开始学习认字。后来啊，一发不可收拾，从开始学认字到开始写作，到开始出书啊，他是笔耕不辍呀。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乱时候，穷时候》。老太太叫江淑梅，她老人家呢是1937年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用他的话说是跑盲流到了黑龙江省的安达市，做了20多年的家属工。1937年正好是抗日战争爆发，那么1960年呢，正好是那个时候最苦最饿的一个年代。所以说啊，他经历了咱们国家历史上啊非常动荡，或者是说百姓生活非常艰难的两个时期。那么他的书里说到的乱时候和穷时候啊，应该说是带我们走进了那个年代。有很多的故事，看完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感触。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两位读者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跟大家来说说他们看到的穷时候和乱时候。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的同事知名主持人黄永红。永红你好。 大家好啊、应该说是曾经的节目主持人黄永红。今天能够到你这来读书， 嗯， 特别好，而且是这么一本特有意思的书， 嗯， 更好。 是为什么请到老黄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哎、 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哈、啊。这个老黄的父亲是1929年 出生， 29年出生、嗯、啊。应该来说呢，您管这位作者可以叫， 那当然还是应该叫阿姨了， 是吧？ 因为这个、啊、这位作者阿姨呢，她是37年出生， 嗯、 我妈妈是38年出生 啊、 比她小一岁。 所以说相信你也听到了很多父辈的故事哈、 嗯、 看看有没有跟他相似的地方。 嗯，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爱书人夏蓉。夏蓉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穷时候乱时候，里面特别多的故事，我首先跟大伙儿念一念这些标题啊、 嗯、 比方说胡子攻打百石屯，这是他的老家啊、 嗯、 还有捡蛋皮拉锯扫荡逃难裹脚布啊、守寡改嫁，还有挨饿那两年坐月子偷亲购票证，地主成分批斗，看见野兽黄皮子哈哈等等，很多的这个具有故事性的一些标题。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啊，首先从夏蓉开始啊、 嗯、 作为一位女士啊，看到那么乱的时候，有哪些让你产生了这个心惊胆战的感觉？ 有啊，有很多心惊胆战的、 嗯、 因为那些故事都基本上都是我闻所未闻， 嗯， 就是那个我们不曾经历过的年代、 嗯、 又是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嗯、 建国以后虽然安定下来了，但是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贫穷和苦难的年代， 嗯， 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新鲜的事情。 嗯， 我把这本书归为三上文学一列、 嗯、 就是、 哦 枕上侧上马上那一类的、 嗯、 就是有很多、嗯、因为它都是短小的故事嘛、 嗯、 而且呢又很有意思很短。从刚才香露念的这一些文章的标题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它并没有特别强的文学性，它就是一个对于事实的记录。 嗯嗯，好，那说一个你啊感触很深的故事。 嗯，好几个呢。 嗯， 比如说比较有玄幻色彩的解放前的故事《黄皮子》啊，那是解放后的是吧？ 解放后的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于旧时代旧社会的女人的故事有很多，比较典型的像裹脚，这些。 好，来，你给我们说说吧，他书里是怎么介绍的？ 写裹脚是吗？ 嗯， 行，裹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旧社会的女人都必须要裹小脚，但是可能电视剧里面看到过裹脚的痛苦，但是你可能不太知道有一些生活当中有很多小跟裹脚有关的小故事，比如说他这里面写到裹脚有一些新媳妇儿娶到家里来了以后，因为脚大所以被人看不起，被人嘲笑，甚至被自己的丈夫嫌弃。 有一个丈夫故意踩他媳妇儿的 脚，没错没错，就是这个， 媳妇儿还不敢吱声。 对对对，说这个百十屯里面有一个媳妇儿，丈夫看不上他，去厨房的吃饭的时候故意往他脚上踩，然后他不敢吱声。然后他新买的小鸭子，他们家里买的小鸭子在门口晒太阳，这个新媳妇儿呢不小心没看见，一脚迈出去踩死俩鸭子，完了他自己害臊就上吊死了 啊！上吊， 你能想象因为一个人因为踩死了两只鸭子他就能上吊死了？你觉得很无法想象吧？就是因为他脚大，他不是因为踩死鸭子死的，他是因为自己脚大羞愧而死的。还有再包括那个裹脚的媳妇儿要干活都很难干，都很辛苦，对吧？就没法走路，所以这个作者的娘自己就写他这个裹了脚之后怎么受罪。但是这么多，他写了很多悲惨的跟裹脚有关的小故事，你觉得特别特别的悲惨，是所有的故事都这么悲惨吗？这老太太很有意思，她也不全是，她也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跟。 那我先说一惨的，你说一个有意思的。 行， 看到这个，我觉得用现在的话说就得判刑啊。说二嫂的娘家马海有一家娶了大脚媳妇儿，夫妻感情很好，可是笑话媳妇的人太多了，丈夫终于受不住，特意去了一趟济宁，配了红伤药。他回到家，先给媳妇灌上迷糊药，趁她迷糊过去，把媳妇用薄帘子卷上，把脚心的肉用刀子挖掉，再给上红伤药。媳妇醒来疼得不行，可她再喊也没有用，深更半夜的，人家都睡了， 特惨哈。而且你看他前面的铺垫的前提，这夫妻俩感情还很好，就是因为丈夫受不了别人的嘲笑。 那时候叫做社会风气 啊， 尤其是在农村的时候，但是呢，我的妈妈她是38年，应该和这位作者年岁差不多，但是呢，她的家那时候是在张家口，所以呢，我的妈妈就没有裹过脚 啊， 我的姥姥也是大脚片。也是放开的脚，也没过过脚。 是因为您妈妈家里面一直都是比较开明的家庭，比大户人家吧？ 不，那不是大户人家，他恐就是一般人家。但是呢，恐怕这个时候就是在农村，就在同一个年代啊，在农村可能在这个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个时候，其实像我妈妈那个38年的她出生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新的社会风气已经吹到这个城里来了。但是农村嘛，那她肯定还是比较偏僻的，所以它还是旧的传统裹脚。 这里面啊还有一段这个怎么裹， 哎呀， 他说 太痛苦了。 娘和两个嫂子都是三寸金莲，二嫂家的俩闺女，姐姐呢比她大12岁，结婚了，剩下她自己是爹娘的心头肉。她裹脚的时候都裹出疮了，上一回药得用半盆水把裹脚布一层层泡开，每次泡开裹脚布都是半盆的血水。娘心疼闺女下不了手，每次都是爹给上药再给裹上，很多天呢都是不敢站，扶墙走了1年多。可是就是这么惨，在当时啊大家这么看重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环境下，作者竟然没裹。 他的父母比较好吗？ 他竟然逃过了这一劫，让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心宽的感觉。 他也差一点果了， 差一点果 、结果因为夜里老疼醒，然后他妈妈心疼他，就给他放了。幸亏哈， 所以在那个年代啊，你看到这个女人的这个命运啊， 别说这个大的这个生存环境，连脚都不能够自己做主， 嗯， 是一个多么悲惨的状态。 你说到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在这本书里面应该说写的淋漓尽致的， 嗯， 尤其有一句话特别有概括性，就是那个年代男人外面有人敲门说家里有人吗， 嗯， 如果男人不在家女人在家的话，女人就会回答说没人， 嗯， 他写了一句话，那个年代男人不拿女人当人，女人也不拿自己当人， 嗯，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啊介绍过萧红的作品，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一下《呼兰河传》啊，这是根据萧红自己童年的经历写的一部小说。那也在这个书里看到了当年啊萧红写那个《呼兰河传》的影子，就是人的这个愚昧， 嗯， 啊，到了一个很极端的地步，不把人当人，也不把人的命当命，自己也不把自己的命当成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说到这个裹脚这个事儿，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的，当然可以说它是愚昧，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和历朝历代所谓的文人的这种畸形的审美情绪，或者说变态的审美情绪是非常非常之这个有关系的。 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再这样说下去要变成对裹脚的控诉了，哎。我想拉回来一点，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写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她就是忠实的记录。 嗯， 对。 她记录关于裹脚的这么些个悲惨的故事，但是她也记录了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关于裹脚的，比如说她这里面说到。他们这个百石屯有一个邻居田三家的媳妇儿， 嗯， 是个小脚女王， 嗯， 脚是三寸金莲， 嗯， 长得又高又胖，但是呢割麦子男人都撵不上她。哎，他说他家离井半里地，挑水啥的都能干，他也用脚后跟走路，他说他的脚不疼，娘说他的脚服果，大多数人的脚不服果。 哦，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忠实的记录，他对于作者来说，咱们在这儿可以批判着裹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对于作者来说他就是冷静的，或者说不带任何感情的回看那件事情。 嗯，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就这个审美观念就这样。比如他还写了一段，他说这个男同志就男人啊，也要把这个脚裹之后塞到这个鞋里。当然他不像女人裹那么那个难受了哈， 嗯。 他就形容这个他哥哥他家的裹脚布，他说他们特爱干净，把这个裹脚布洗了之后啊，哎呀晾在一个院子里啊。简直特别的白，特别的这个干净，根本看不出那么痛苦的感觉来。 嗯， 我觉得他那个可能是不是就代替了现在的袜子，当时没有袜子， 男人是这样 的， 对对对。嗯， 好，这是说乱时候的一节哈， 嗯， 乱的时候 还没有裹脚 啊，这个裹脚啊， 嗯， 跟自己的这个安危生命比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 嗯， 是吧， 对， 跟这个国家的存亡比起来那可能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 这里面有一段故事让我觉得特别惨，叫简蛋皮。 哦， 嗯，啊，简蛋皮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时候啊经常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什么就是扔炸弹呢，啊， 对 对 啊，这炸弹扔下来要是没响啊怎么办呢？或者是有一些雷啊扔下来了没炸怎么办呢？他们有的人啊会去捡这些掉下来的蛋皮，把它卸开，铜呢一起卖，铁一起卖，这样多卖点钱。 嗯， 小朋友呢没事儿啊，就拿着这些东西去玩，结果啊，就是非常惨啊，非常惨，就是雷在他们手里炸了，手榴弹在他们手里爆了，啊，有的孩子呢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是你感觉到这个人的生命在一瞬之间就灰飞烟灭了。 嗯， 啊。 其实他在书里还有很多，就是说这个乱时候吧， 嗯， 比如说我看了一篇叫拉锯，就说的是当时的这个中央军啊， 嗯， 和这个共产党 嗯 之间的攻打这个城市，嗯，你打进来我打进去， 嗯， 你看他这不是这么写的，他说那年夏天先来的是八路军，他们在屯里住了很长时间，吃的是自己带的，也守规矩，俺家的堂屋很亮，变成了八路军的小医院，住着四个八路军，老百姓都到这儿来看病，花钱少好得快，他们会打针，以前百石屯的人可没打过针，但是有一天中央军打过来了啊，可麻烦了，是又抢鸡呀，啊，是又抢人呐，啊，那更是打人呐，啊，那老百姓都躲，我觉得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一个人呐，啊，就是一个人哈，啊，他如果能活在这个非常平稳的哈，一点点都没有这个动乱的战乱的这个年代，我觉得这是大福气， 安全感非常的重要， 太重要了。 嗯， 你现在去看看，现在就即使现在我们看一些新闻报道，国外有些地方 战乱，那老百姓最受苦当然自然还是老百姓。 他的这一段描写，刚刚黄老师说的这个拉锯里面关于中央军和共产党的这个不同的表现，我觉得以前经常在电视剧里面看到，这个国民党军怎么样的欺压百姓啊什么的，我觉得有还以为是这个编剧的稍微演绎了一下，渲染了一下，但是这个里面写的，我就觉得他一定是特别真实的，就是不同的表现。 对，这本书的意义啊，就在于啊，他忠实地记录了他所见到的，他所听到的，他所经历的。 对，刚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和夏蓉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呢，说我看他这本书之后啊，第一我就觉得他的很多题目吧，根本取的一个题目就让人一看就挺有意思的。刚才香蓉给大家念了一下那些题目哈，我觉得特别好玩。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说，哎，我们看见这个故事，有些故事。哎，他是说的这个意思，怎么查出去最后结束的不是在这儿呢？ 比如说呢？ 夏蓉就跟我说，夏蓉说，哎，他你看他这故事有的是不能自圆其说， 对。 但是呢，这故事就是故事，特像什么呢？特像我小时候我的奶奶啊，我的姥姥，我们门口那个大妈讲那些故事。 对，因为 到这儿了，没有结果， 就到这儿 没 有 结 果。 对，因为咱们读书啊，一般都会有一个阅读期待，你期待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前因后果，有起承转合。但是民间故事往往是来无影去无踪，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无法解释的。我记得这里面也有一个相关的故事，就讲的是那个 孩子丢了是吗？ 不是，乱时候的时候的那个关于那个庙，有一个庙，就是。当时他们村里面有一个庙是日本人建的，那个日本人建了以后，因为日本人的太太死了，他建了那个庙来纪念他的太太，而且把那个死人供在庙里面，不舍得埋。再后来呢，中央军来了以后，解放了以后，那死人肯定就没了嘛，那庙呢就变成了老百姓自己去祭拜的一个庙了。也不知道供的什么佛哈，然后呢，老百姓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没有原因的，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就会去做一些小鞋子去供到那个庙里面去，然后呢，这个作者他说我也觉得好看，小鞋子好看，我也想做一双供到那儿去，但是后来没做也就没去。你觉得这个故事它有故事吗？它不是，它就这么一个小片段，然后他也不用跟你解释为什么会有小鞋子，为什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发展的，没有，但是你看过了以后你就会记得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60岁的老人从开始学写字之后开始的创作啊，他的创作呢有他自己的这个风格，他的创作更像是说话之后呢变成文字版的这个记录哈。当然这背后呢有一个他的老师，就是他的女儿，他女儿呢本身就是老师，给他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指导，但是我们相信最后成书的时候啊，应该只是做一些删节和文字上的润色，大的结构和故事的内容并没有做更多的这个修改，所以说呢才能够让我们非常非常有画面感，就像是一个老人在跟我们讲述他曾经经过的那些岁月，他看到的和听到的那些身边人的故事啊。 因为他这个女儿，你刚刚说他女儿是一个老师，他不光是个老师，他是个作家，也因为这一层关系，这个老太太，你别看她没念过书，但是她也上过大家的课哦，她也上跟她女儿一起上过这个作家班嘛， 对， 她挺爱学习，她也挺会学习的，她我记得她在她女儿里面前面写到过一句，说她妈妈上完这个课以后就记住了一点，写故事就是。人家知道的那些事儿，你就不用再写了，你就写那些人家不知道的事儿。 是，他的女儿给他写过一个序，前面他说我的学生江淑梅。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在哪儿呢？其实很小的时候啊，他的女儿那时候还上学嘛，老师就赞扬他的作文写得好。小朋友嘛，当然要给妈妈一赞扬，我当然要给妈妈读读了。就给他读，他一听呢。没劲，您这作文写的挺没劲的。女儿当然不服了，说您连字儿都不服，您连字儿都这个不认识，您怎么能评？老师还说我这作文写的好呢。他妈妈就给他来了一句什么呢？看不咋地，没劲。你自己看，一个没劲，特能代表一些东西，你知道吗？你看那个没劲这俩字特白哈，但他妈妈说这没劲，就是什么呢？我的意思就理解，您这。不行吧，特没生活吧，我这么想啊， 对， 我让你说他，我一看他这很多东西，我想起什么几个字嘛，叫做达练记文章，练达记文章， 这个老太太其实有这样一个阿姨的这样的经历的人非常的多， 嗯， 像我妈妈也经历过她那个年代，偶尔也会给我讲故事，但她不能够付诸于书， 嗯， 练达就是第一，第二，这个人能把这些事情写出来，而写的没什么让人觉得虽然白，但是没废话， 嗯， 这太难了，我觉得 真是没废话， 太难了， 嗯， 首先呢，故事与众不同， 故事与众不同， 然后呢，他记录的还很全面，该突出的突出啊。该这个强调的强调， 对 啊，另外呢还没有什么太多的你看着想睡觉的感觉， 哎， 太不能睡觉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就会一直看下去。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书里的故事啊，说的是他二哥和他们当地的一个这个村民之间的故事哈。二哥在济南参加了解放军，他当过还乡团的事让人告发，这个还乡团呢是国民党的部队啊，爹呢也受牵连。上级打算把二哥送到巨野县，再让巨野县送到区政府枪毙。那时候法力就是刚才说的啊，他这个算是村民，也在济南，解放济南也有他的功劳。知道了二哥的事儿，他跟上级要求押送二哥，说想借这个机会回家看看老爹和媳妇儿。上级同意了。那时候巨野县不通火车，火车就通到济宁。一起押送二哥和爹的还有一个人。四个人上了去济宁的火车，半夜火车还有两站到济宁，法力看那个人睡着了，拿出自己的水果刀割断二哥身上的绳子，二哥从窗户跳下去。过了一会儿，爹看见法力也跳下去，法力的头摔坏了，听说流了不少血，昏迷过去。法力醒来后受尽千辛万苦回到百石屯，人家都问法力你这是咋了，法力啥都不说。法力救了二哥的命，毁了自己的一生，好在政府没追究他，他在百石屯种了一辈子的地。俺家人跟他打听跳火车前后的事儿，他总是绕开一字不提。他平时说话挺正常，就是眼神发怔直勾勾的。有一回俺大哥问法力你的思想坏了吧，法力说俺的肉体坏了，俺的思想没坏。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叙述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人和人之间啊，人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之间，他做出了一个他本能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恰恰又是最真实的选择。 嗯， 这两个兄弟之间的感情啊，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能够找得到的吗？为了一个人的命毁了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兄弟情是对于男性的读者来说啊，是非常有这个感染力的。 嗯，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一周有七天，一个月有31天，一年有365天，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